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画去配音，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ello, I'm David.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Me, moving English. 好，又来到了我们动画去配音的课堂了。咱们在课堂一开始，还是有请各位同学来充分展示一下上次你们练习的这个课堂配音的片段如何了。 All right, show time. 上次的这个经典的情景呢，是阿宝在接受师傅的考验。然后呢，里面人物还多种多样的。完了，这位老师要求大家训练低音的处理，低沉的发音。 是的。 你们做的怎么样了？今天来交上一个答卷啊。Annie,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and years longer to apply it in combat. Put that down. The only seniors we have here are bloody knuckles and broken bones. Yeah, excellent. 好，谢谢，有请老师点评。 好的，split， 注意元音要准确，短元音 split 啊。然后呢，后面在读的时候呢，要注意是 bloody knuckles and broken bones， 整体要注意一种节奏的把握啊。你的力量没出来，因为这个舞狮讲话的时候它是有力量。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它有一种力量感。一气呵成。 哎，这个同学的优点是啊，他肯定是个生活中做事比较谨慎的人。你看他宁愿是一句一句的把这个句子念好啊。所以说呢，当然另一方面呢，也缺少了一些情感，稍微有点过于理性了。 没错。 好，注意一些单词 ：combat、knuckles、broken bones， 对， 等等之类的。 combat、 第二位是喋喋不休啊，这位同学还是有不错的配音功底。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and years longer to apply it in combat. Put that down! The only soldiers we collect here are bloody knuckles and broken bones. Yeah! Excellent! Oh no! 啊，这个情景，这个情感确实非常之充沛了。 哎呀， 啊，666666哈，双击点赞， 双击加点赞是吧？在这么一个寒冷的冬日，我觉得听到你的声音，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温暖啊。 是有一种这个热火朝天般的感觉， 真特别的好。对，但 感情很丰富。 注意啊，就是说这么丰富的基本上就适当的 hold 住踩点刹车啊，否则要飞出去的。那么音调来说啊，适当的有些地方要低一点。不要都飘上去，然后表演部分，没有评价，就是好啊，非常好。 注意小小的单词，个别的地方，因为总体已经很好了哈，像 bones 啊这些啊，注意要读准确， 对， 念准确了啊，非常好，这喋喋不休。 collect here 连读啊，注意。 好，接下来这位同学是 Yan， 杨。 Are you ready? I was born ready. I'm sorry, brother. I thought you said you were ready. That was awesome. Let's go again. I've been taking it easy on you, Panda, but no more. Your next opponent will be me. All right, yeah, let's go. 男生有如此充沛的情感，那是不容易。 我隐约觉得这个同学的性格非常好， 是吧？ 很开心，很有幽默感。 哎， 对，这讲英语的时候呢，还要情感，然后节奏要匹配。Let's get started. Are you ready? I was born. 那种感觉要和那个主人公的感觉一致。That was awesome. Let's go again. 要注意元音的发音。I've been taking it easy on you, Panda.But no more. 注意节奏的控制，时快时慢。 嗯，他呢抓感觉抓得不错。好，注意细节地方有些单词 brother, go again, easy, opponent, 也元音的地方，双元音的地方一定要再下来打磨一下。 没错。 好，接下来是程喜君。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my flexibility and years longer to apply into combat. Put that down. The only souvenirs were cut here and blood and knuckles and broken bones. Yeah, excellent. Let's get started. Are you ready? I was buried. I'm sorry, brother. I thought you say you were ready. That was awesome. Let's go again.I've been taking it easy on you, Panda, but no more. Your next opponent will be me. 哎，大家听出来了吗？就是这个有些同学啊，他这个骨子里他就有学英语的那细胞。 嗯，没错。 程喜君这样的同学，他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 嗯， 能听得出来，他好像跟你有点不一样， 是 不是？ 嗯，又认真又努力又有天分。对， 我们来看一下啊，注意其中的一些，还是你看，大家有一些词语啊。哎，那个地方确实是把握的欠火候。 是啊， 你看、broken bones, sorry, brother, again, 这些再饱满一点就更好了。 对，尤其要注意细节，就像你买定制的服装一样，你主要不是看表面，表面都一定很好，把衣服翻过来看细节。所以 ，but no more, 像这样的地方啊 ，your next opponent will be me, 看停顿，看特别细小的地方啊。这就可以了，嗯， 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同学啊，他非常适合学习一门外语， 没错 啊，因为他能够他骨子里他是解放自己天性的， 嗯，没错， 很好， 他的天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 在得到外部的一些训练之后呢，你会越来越找到感觉，而且你会越来越好。小小第一次登上我们的展示台 ，Let's get started. Are you ready? I was born red. I'm sorry, brother. I thought you said you were ready.That was awesome. Let's go again. I've been taking it easy on you, Panda, but no more. Your next opponent will be me. All right. Yeah, let's go. 好，谢谢哈，非常的不错。第一次登台，自信满满。 对，非常棒啊。那给你的建议呢，就是我们要边呼吸边讲英语，让你的呼吸和英语合在一起。That was awesome. 其实你看 awesome, 它就是气呼出去嘛，对不对？这个过程单词也讲完了，然后呢，呼吸也完成了，所以 your next opponent will be me 也是如此。 嗯， 这样你就会让英语讲得非常自然舒适。 嗯，好，其余的地方呢，注意一些小词，比如 thought, th 的读音，千万不要因为快而忽略了。Panda, 上次我们讲过熊猫。Next.这些都要读清晰和读清楚。 对， 接下来同学李奇龙。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and years longer to apply it in combat. Put that down. The only survivors we cleared here are bloody knuckles and broken bones. Yeah, ha ha ha, excellent. 今天登台的男生们普遍都不错呀， 不错、 能够在情绪上震撼我们。 我觉得这个速度与激情啊都有了，都有了。现在要注意适当的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什么呀节奏和速度，让每个单词都能读清楚，让每个单词都充满了一种什么呀完美的表达。 对， 比如说 actually thought learn full split night， 你不能读快了以后把单词丢了一部分。比如说少了一角啊，其实呢 就是肯定要少，但就是少多少的问题啊，所以尽量读的时候注意把每一个词读清楚。但这个所谓的清楚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有的单词会比以前小三分之一，但仍然元辅音是完满的啊，要注意这点。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你去体会每一个单词都是清晰的、 所以小李同学课下的任务啊，就是要更加专注地去打磨一些单词的细节、怎么样去更好地连读，而不能是忽略或者是省略了一些单词的发音。 对，你的力量感很强，要注意在力量感的同时呢，不能忽略那些小的地方。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and years longer to apply it in combat 这些地方小的细节是最重要的。 千万不要因为速度与激情而忽略了 质量 质感、好，接下来是蜗牛。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and years longer to apply it in combat. Put that down. The only souvenir we collect here are bloody knuckles and broken bones. Excellent. Let's get started. Are you ready?I'm sorry, brother. I saw you said you were ready. That was awesome. Let's go again. I've been taking it easy on you, Panda, but no more. Your next opponent will be me. 这个同学听上去是英语基础比较好的，不知道为什么他总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好像以前读书的时候班里的那个英语学习委员 、 或者是课代表 是 好的这种感觉， 是 就是感觉就是挺就是。比较中规中矩哈。 对，我经常举那个例子，大家还记得吗？ 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不要这么读英语，要这样。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它是要连起来的，是有节奏的。啊，这里面的句子也是如此，有快有慢，有高有低，有胖有瘦。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读出一种什么呢？有质感，有影响力，有感染力的英语。 对，我们说朗读是朗读，但是生活中呢，说话它不仅仅是朗读那么简单、每个人说话都是带着自己的情感和七情六欲的、所以说每一个人在说每一个词的时候，你要表达不同情感的时候，你要把情感加入进去，对这个词进行处理， 但是 对，带色彩。但是从他的一种朗读风格上来说的话，这个同学的基础还是比较好的。 是啊， 因为他没有很多明显的大错误。 对，就是涂点颜色啊， 加点颜色， 自带生效以后， 这位是 Hannah。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and years longer to apply it in combat.That down. The only family we cook here are bloody locals and the broken bones. Yeah, ha ha ha. Excellent. 他在处理这个句子的时候，他的心到了。他的心是到了，他脑子里有一根弦提在那儿说，这个句子要这么处理，这个句子要那么处理，是不是？你能感觉得到？要注意一个词哦 ，split。Split 和 flexibility 等等这些小词要再精敲一下。 对，要听清楚，然后呢可以试，这个听众们可以试一下能不能一口气说一句英语，叫一气呵成啊。比如说像你刚才这个单词 you actually thought， 像这样的单词就应该把它放在一口气里把它读出来，中间你要是一段，就像写书法一样，这个字写的一半出去喝杯茶回来继续写，味道就变了。那英语也是如此，你要唱歌也是如此，你唱一半停一下回来再接不好接了， 他那个状态短了就不好接了。 对对，英语也是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一口气啊，试一下。 接下来是 Jackie L 男生。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and years longer to apply it in combatPut that down. The only souvenirs we collect here are bloody knuckles and broken bones. Yeah! Ha ha ha ha! Excellent! 好的，老师点评吧。 对，这个声音呢很好听，很有音质啊。我觉得这个适合在火车站的飞机场没事播音什么之类的可以啊。然而在读电影剧本的时候，我们的声音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不能总在一个位置啊，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有时候靠前，有时候靠后，有的时候靠上， 有时候向下，所以这里的你的音呢有点偏靠后，然后呢要向下一点啊。好，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呢要注意单词啊，单词在实际读的时候它的轻重是各自不同的。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那 takes years develop flexibility 就很重，给的力量很足，而其他的就稍微轻一点，轻重呢是有别的。 Jackie 的基础好，所以老师呢给了你一些提高的方式，比如说去挖掘一下自己不同的口腔中不同的音区。有的单词要靠嘴前发，有的单词要靠后发一些，这样的话会让你的语言听上去更加悦耳， 没错， 更加活泼。蕾蕾，下一位。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and years longer to apply it in combat. Put that down! The only souvenir we collect here are bloody knuckles and broken bones. Yeah, haha, excellent! 啊，没想到他最后还有一点释放，完全没想到。 是啊。 有些意外，有些惊喜。 对对对，我的眉毛差点从眼睛框上飞出去啊，挺好。 啊，前面稍微平了一些，是吧？前面全都是一种比较低沉的调调。 他其实可能是这个，在找感觉吧。啊，我觉得很好，很好。但是是后面真的是有亮点啊。我们在这个朗诵作品的时候啊，开头一定要精彩，叫一语惊人。你开场十五秒太重要了，所以你一定要在第一句话一张嘴的时候按倒一大片啊。以后做这种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比如一开场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一开场就知道这啥事儿今天，对吧？而这个的开场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那种感觉要有力量啊，那打分就高。如果你参加托福雅思的面试呢，你前十五秒一张嘴，人家你的分数应该是在八分左右，哎，你的起评分就高 啊。所以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真的很重要。 所以大家要注意，前十五秒钟一定要绽放你的光彩。 没错。 好，接下来是哪位同学了 ？Warmer。 You at least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and years longer to apply it in combat. Put that down. The only souvenirs we collect here are bloody knuckles and broken bones. Yeah. Excellent. Let's get started. Are you ready? I was born ready. Ah! I'm sorry, brother. I thought you said you were ready. That was awesome. Let's go again. I've been taking it easy on you, Panda. But no more.Your next opponent will be me. All right, yeah, let's go. 这也是一位配音天后啊，听上去的这生活中也是没有什么烦恼的人。 这都能想象出长的样子，我感觉啊， 是吧？音质也好， 音质也好， 把握的也不错， 激情 有。然后呢，也是持续在进步。以往呢，指出了一些他在配音过程当中语句的一些瑕疵，现在也有所改进。 我觉得好用心呐！ 啊 ，split more 这两个词还要稍微再注意一下 ，split lit more 注意一下。 所有的失去爆破再柔一点。再柔一点，再模糊一点点，就更好了。建议你练练唱歌啊，因为唱歌 喜欢他喜欢唱， 他喜欢唱。哎呀，唱歌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非常棒， 很好，很好 ，awesome。 今天参与的同学啊特别多 ，Carrie、Maggie、QQ 糖，还有很多同学我们没有办法选进来。我们每一次都给大家一个展示的机会哈、啊，大家持续练习。 小白英子啊，什么的。 对，有同学今天太忙也没来得及参与，反正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同学登上我们的展示台，我们为大家提供一个平台，互相交流切磋，听一听其他同学是怎么在练习的，怎么进步的，同时也激励自己。 To be or not to be， 行还是不行 ？Try it。对吧？ 哎，或者说有些，比如说情景，它可能不大适合你发挥，你总能找到一期情景，它特别适合你发挥，是不是？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片段了。第十四讲剧情呢，继续。阿宝啊，与师傅过招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配音技巧呢，主要是如何把握运动当中说话，因为今天这个情景里有很多是在被甩到空中的时候， 对， 冒出来的话。 啊，这个 Paul 和师傅过招呢，虽然是被打得落花流水吧，然后呢也遭到了在盖世武侠的嘲笑，但是在这样窘迫的局面下，他仍然没有打算放弃。那今天的功夫哲学，我们就是要去学习永不言弃。A real warrior never quits， 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永不放弃的。 Step forth。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Oh, yeah! To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 until he finally falls or quits. But a real warrior never quits. Don't worry, Master. I will never quit! If he's smart, he won't come back up those steps. But he will. He's not going to quit, is he? He's not going to quit bouncing, tell you that. 今天的挑战还挺多的哈，还有那种捏着鼻子说话的， 对， 还有最后这种大师嘲笑小白的那种， 是对，是。 所以今天的句子还挺好，但是不多啊。同学们准备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台词。师傅说Step forth, forth 向前 ，back and forth 前后，那 step forth 就是向前一步。 对， 师傅是属于边打边告诉他功夫的一些策略是什么。 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这个我们说真的是在运动当中讲英语，尤其是剧烈运动。你有没有试过剧烈运动当中讲英语的感觉？比如说你跳绳讲。 或者是你跑步讲， 对，高抬腿讲英语试一试， 哎，不容易。 对，在这个在咱们电视节目当中呢，有一个节目环节呢，是一个人边跳绳，哎，边唱歌，哇，这个真的是了不得，很难的啊。所以，如果你在运动当状态当中，你能把这英语讲的这个气息流畅的话呢，说明你气息真的很厉害了，已经是。 因为我们为了为大家安排的训练，其实就是如何训练气息。 嗯，对， 气息很重要。我们来听第一句。 Step forth， 铿锵有力。 嗯，就这一句哈，真棒啊 ！Step forth， 好，注意 step forth 啊，这句话的话呢，每个词都是关键词。那么 step 短元音，短促有力 ，forth 注意 th 舌尖舔一下上面的牙齿啊。对，假设你的牙齿是龅牙啊，你把它舔回来，就找那种感觉就可以了。来读一遍。Step forth， 好，那么这句话读完的时候注意一点是什么呢？这个英语讲的时候如果干净利落呢，首先元音呢在这个场合之下要发的一定要符合它音的特点，长元音要长，短元音要短促而有力，而辅音在当中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加工这个声音 step， 加工它，让它暂停下来，或者让它的气息 forth 改变方向，输出一个不一样的音质出来。所以辅音是加工的音，被加工的材料是元音。 哇，你看这些小秘密我们是不知道的。这位老师研究的很深呐，很透彻。辅音是来加工元音的啊，所以它是一个绿叶，为了来衬托红花。好，接下来这句呢，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制胜的关键是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发现对手的弱点，然后呢让他 suffer for it，就是吃不了兜着走。但这句话师傅是怎么处理的呢？ 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Oh, yeah. 师傅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在行动了，他已经在出招了。所以我们会听到非常的模糊不清。再来听一遍。 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Oh, yeah. 但是我们的同学们应该能够很敏锐的去给这个句子分层次了。 没错。 怎么分？ 好，首先要找到本句的关键词。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path,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Find.Opponent's weaknes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and make him make suffer， 这些关键词都是非常关键的啊。那么这些关键词的音都比以前要重一些了，为什么？因为你讲话又在运动，所以你的气息一定要顶在这些单词的下面，把它推起来，否则你的声音是听不见的啊。那有一次我在跑步机跑步的时候，一个人在旁边跟我要讲话，其实我很不愿意讲，但是我一边跑还一边跟他聊天，他其实是个教练，他说你可以啊，你七速左右吧，七到八速之间还能跟我聊天，你可以。其实真的是我也不舒服，但是坚持着聊，感觉明显气要往上推，所以讲这句话的时候，关键词是本句训练的重点。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哎，你看老师这么一处理以后，我们就觉得这句话怎么听着就那么舒服呢？没觉得在打斗当中或者是在出招的过程中有忽略了任何一个词啊。好，来再听一遍。 好。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大家听到了吗？这位老师是中毒了哪些词语呢？ 就是刚才说的这些 true path,Victory, find opponent's weakness, make him suffer for it. Suffer. 哎，会中毒关键词的一个最重要的实际好处就是让你读句子不再那么匆忙了。你会发现，反而气很够，反而气息很足。就是因为你突出了重点，而省略掉了那些不必要中毒的地方。主次分明了。 是的，整体上要降调。 哎，主次一分明，你发现。哎，读句子就不累了。同理，生活中也是，生活里的事情，只要主次一分明，你就会发现迎刃而解很多问题。 这话有哲学。凡事纠结的人，都是因为价值观不明确。 哎，只要你一清楚，主次一摆出来以后，哎呀，该抓主要矛盾，抓主要矛盾，把重要的时间放在重要的事情上，很多事情，哎，生活里反而还留出很多空余的时间。所以这句话的句子，我们再来听一遍。 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Oh, yeah! 三个层次非常清楚，是吧？好，再来听这位老师处理一遍。 好。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哎，好，注意啊 ,true path, TH 音稍微要咬一下舌头，但是不要咬紧了。Find your opponents, 要读准了 ,opponents, weakness,Make him suffer for it. Suffer for it. 好， 就是这句话。 好，我们把里面的这个节奏的地方处理一下。我们看这个，这里面的一个词 and 要失去爆破。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这个 and 失去爆破 ，d 失去爆破。还有呢，就是连读的地方 ，find your opponent, find your 可以有一个连读 ，find your。Find your D G Find your 之间有一个连读 And make him H 不发音 Make him suffer for it Suffer for it For it 有一个连读，这几个地方的连读是让你来打通气息用的，让你听起来舒服啊。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is to 弱化成 t 以后的话呢，让你的发音也更顺畅一些。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好 ，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Suffer for it. 情感是如何的？斩钉截铁。 情感呢是非常严肃而且凶狠的。 因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他在怎么对付 Paul。 但其实呢，他也在教他。我们说这句话在不管是在从商也好，还是从政也好，这句话都是普遍可以应用的一句话。 这不都是兵法当中的话吗？ 对呀、 是不是？ 就是抓住你的弱点，然后猛攻这个弱点，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等于说他在教 Paul 如何在，已经开始在教他了。 对。所以在这个 以身试法， 我们这句话当中的哲学就是找到对方的弱点，拼命的攻击他， 这是兵法当中的学问。 对，商场也是如此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棒啊，大家真的要把它， 所以人们都说嘛，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是吧？你只能知道自己不知道别人，那你赢不了。 对， 好，这个时候 Paul 的情感反而是非常的兴奋啊，他说 Oh yeah， 嗯， 特开心， 是 啊，特开心，然后被师傅一顿。师傅是边教他边怎么看攻击他的弱点，然后怎么让他吃不了兜着走，然后就告诉他，你看这就是我教给你的方法， 皮糙肉厚、嗯、 然后接下来师傅说第二句话，就说 To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 就是拿他的力量，利用他和对方的力量呢，来 against him， 来攻击他，也就是说借力打力， 没错。 好，这句话他是这么说的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 哦、听到了，最后砰砰砰砰砰， 嗯，是， 看来这肚皮上挨了不少拳、 嗯、 再听一遍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 跟打沙袋似的感觉、啊、 声音听着很爽、啊、 很爽、啊、 对， 我觉得这句话师傅特别的严肃跟凶狠， 他是下手了、嗯、To take 关键词 Strength Use itAgainst 啊，这四个词，所以他在说的时候的话呢，就是这几个字的力量是很足的。To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啊、 这几个动词读得很重。Take his strength、 嗯、 use it against him。 对， take 表示拿走，就是借他的力， and use it against him， use it against him， 这就是什么呀，用在他的身上，拿走他的力量反而用在他的身上，就叫借力打力啊。所以整体读的时候呢，大家注意，是关键词要重读，但是名词后面的介词也很重要。To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 啊， 你看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也在 使劲儿， 使劲儿， 他也很累。 对，所以 use it against him， 你们感觉真是不好拿捏啊。 是啊，就好像你是真在使劲儿，然后要说出这种使劲儿的话。 演员八成现场也是又蹦又跳的状态、嗯、 再听一遍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 听到那个 against him, against him 差点都已经没气儿了， 说你打拳的时候对吧，你还要说话，就我打你我打你，就那种感觉、嗯、 打沙袋呀、啊、那是真累、 嗯、 打沙袋呀、啊、真的能提升很多你的这个肺活量， 你经常打沙袋 这不是打不了吗？太累了，简直打沙袋， 对， 到那口啊，一口气都上不来的地步，就打沙袋特别累。 嗯嗯，其实呢，就是本文讲的是武术的运动，对不对？那武术的运动其实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那么漂亮， 很 背后的功夫是非常大的， 很辛苦。 对，我曾经参加了一次训练，热身18分钟，每3分钟要和一个人扭打。打6个人，这只是热身，热身之后我都觉得已经嗯还没开始吧，难道 已经快不行 了，已经筋疲力尽了， 筋疲力尽了， 而且教练说现在正式开始，我当时就要崩溃了， 就打几个回合不说、嗯、完了再踢几次腿，好，已经你已经脱脱里没劲儿了， 是腿拎不起来了，胳膊基本上也快拎不起来 了，就胳膊已经拎不起来了，关键是你的气儿上不来了，已经、 嗯、太疲惫， 你全身都得收紧、 嗯、 然后再发力、 嗯、 你想多累呀、啊、 是个非常紧张的行为 啊，所以这句话真的是又用劲儿， 对， 又严肃又用力， 大家可以这样啊，家里有沙袋的直接招呼啊 ，to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 直接就边打边说啊。 好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 你看，这些都是在运动当中的气息， 嗯， 是吧？气息，你看它断了吗？断没断啊？没断， 没断，对，力度要足，哎。 他没有说 take his strength use it against him。他 不 是这么说的呀， 不行， 他仍然是控制住自己气息的。 怎么才能实现呢？需要控制好节奏。To take his, to take his， 连读 take his strength， his 和 strength 之间要省略一个 s， 所以才能连起来，把力量发饱满。To take his strength， 然后 and 失去爆破 ，use it 连读 ，use it against 连读 ，him against him 再连读，四个单词完全连读 ，use it against him。啊，这样的话你才能把气打通，如果你不把失去爆破和连读处理清楚，这句话是读不下来的。 To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 嗯，那这几个点大家看到没有，一共就这点单词加起来一共是9个单词，这9个单词好像是没有一个单词是省心的， 嗯，因为它是处在一个激烈的运动中，也没法省心，而且他说的话句句都是很有力的，借力打力本来就是一句很有力的话，然后师傅说直到他 until he finally falls or quits. Until he finally falls or quits. 就两个词中毒了，听。 Until he finally falls or quits. Falls or quits. Until he finally falls or quits. 就这俩词儿特别的重。 Falls 的时候他已经摔倒了 ，quits 的时候可能是第二次击倒他，所以我们看一下关键词 falls, quits 啊。那么他在读的时候的话呢 ，until finally falls 停顿，其实停顿是为了攒劲儿啊，为了攒劲儿，然后整体用降调表达出自己的一种愤怒啊。就你要没有你的话，我的徒弟早被选中了，哼，今天我要让你尝尝苦头，就是这意思。其实他是对他真的是不恨，觉得你算什么呀，你半截插一杠进来从天上邦机掉下来，对吧？ 对， 自己那么多年培养的徒弟结果怎么样， 一个都没选上， 一个没选上啊，真的是恼火的一件事情， 确实 可以理解， 换个人也能理解，是吧？ 对对对对， 自己心血都白费了。 对啊，你比如说你录音花了那么久去训练怎么样呢，结果没选上咱们的节目，你说你烦不烦？ 关键是你说你来一个人吧，他有水平还好，关键是他没水平了， 结果还没水平， 还没水平，你说凭什么呢？ 结果录音还不如你，结果被选中了， 所以他还是心里还是很不满的， 没错， 很气愤 的, 是的。 所以 until he finally falls or quits， 是的， falls or quits 两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击倒了对手啊，让对手最终倒下或者是放弃了。 对，到这儿为止啊，大家要注意他的语气是一气呵成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你的情感要保持一致，我们可以串一下从头开始去感受他的力量。好，师傅开始讲。 Step forth. 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Oh yeah. To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 until he finally falls or quits. 又一看就是武打片儿，武打片的配音。 对，所以他的整个那个力量，稍后大家训练配音的时候要保持这一段的内容一个状态。 哎，我相信我们同学完全能表演出来这个境界，因为现在有很多女生在直播间当中说了，没沙袋就拿老公替代。 哎，这个好哈，那你有沙袋怎么办呢？想吗？我给你出个主意，把你老公的名字写在上面去，然后打。 哎呀，这个妇女的地位哈，确实已经顶上了一个半边天了啊。 是，那天呢，我在逛街的时候，卖沙袋的一个人把我叫住，然后说有兴趣没？我说你啥意思？他说把你老婆的名字贴在上面，你每天可以用它训练。 哦，等会儿，这什么仇什么恨呢？啊，这一家人还能不能构建和谐社会了？ 对，他也不知道我是什么状态，结没结婚还是怎么着？ 对 对，但是他用这种方法来营销我，哎，我觉得有一点意思啊，对，很有想象， 看透了这人性的弱点啊，人性就是那好的时候吧，恨不得掏心掏肺，不好的时候啊，恨不得枕边都要。直接拿把枪毙了。 哎呦我天哪， 好， 来一段这台词就可以了。 但是 Paul 这个时候呢， Paul 这个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很经典这句话， A real warrior never quits， 真正的武士绝不放弃，永不放弃。 Don't worry master I will never But a real warrior never quits， 明明是一句很好的话，但是说到他嘴里呢，已经变音儿了。 对， 为什么能变音儿了呢？ 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鼻子被他的老师 Master Chief 给扣住了。 哎， 对，他被控制住了， 要害给控制住了，所以是带着鼻音的。再听一遍。 But a real warrior never quits。 这个简单，大家捏着鼻子说呀。 But a real warrior never quits。啊，这非常容易啊。 这句话有没有什么关键词啊？ 啊。其实他这时候已经是什么样的，是被控制住了，所以他恨不得每一个字都让人说听清楚，因此他说的时候呢，他的关键词每个词都是 But a real warrior never quits 啊，哪个词都很重要。而且我觉得这句话和后面的一句就是 I will never quit 这些词在一起都是这一篇里面最核心的最主旨的东西，就是真正的勇士不知道什么叫放弃，我永远不会放弃。所以这样的句子在当中一定会被中毒，中毒的方式就是有一点奇葩而已。 这句话你要是今天听到了，能鼓励你的人生。我们想想自己生活中 放弃的时候是不是太多了？所以为什么咱做不成事儿呢？ 嗯， 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老放弃。你看那些成功的人，有几个是放弃的呀？一条道走到黑。 你想想那个什么云，对吧？嗯，多艰难的时候，对吧？都没有放弃啊。 马爸爸， 对， 直接说。 现在有人都把它做成财神的一个标志了、啊。 是啊，所以这个非凡人跟凡人很多地方不同。 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有一个数字，它就是直接跟财富挂钩的，它就是拐着弯的一，就是一个什么坚韧不拔有韧性的标志，就是数字八。所以啊，如果你要是想发家致富的话，你必须发家致富人都是懂得坚持的人，而且坚持是有明确目标的，积极正能量，积极正面看待生活的坚持、而不是让你坚持去复仇，坚持去做那些个不法的勾当，那种坚持啊，最终的结果也不会有好结果。 嗯， 所以那个正面的坚持是很有意义的。 嗯，学习学不下去了怎么办？坚持学。 嗯，我有时候分享一些就是这个我看抖音里的东西哈，你看没有腿还能跳街舞，就靠两只手，而且跳得还很好 啊！你看多么激励人、 农村的孩子跳那个这个那些舞蹈啊，穿着校服，然后脏兮兮的，人跳得也很好啊。 对呀、还有我的小朋友，就农村的小朋友，他们几个人自己架着一架子鼓， 嗯， 然后就组一小乐队， 你说就那么 唱歌，唱特别好。 对，就真的是人的这个人的意志和他的身体的残缺比较起来，很多人真的是超有能量。所以我们呢，这个。我这里有个建议啊，就是我们要善于开启自己和别人的能量，通过学习，因为能坚持人都是有能量的人，有能量的人都是有信心的人。如果你的父母在你小的时候没有开启你的能量，那么下一个人就是你的老师，能不能开启你的能量？老师要是能开启你的能量，你就会真的你就能起来了。 嗯， 如果老师没有成功的开启你的能量，那就要看你有没有听我们的92.3这个节目？哎，这个节目可以开启你的能量，真的 也不错。就是生活中有很多的助缘， 对 啊，他能够帮你多多少少能扶你一把。 嗯，然后如果这个节目你没听到的话呢，非常遗憾，那就看你结婚以后你的配偶能不能给你能量。如果你的配偶能给你能量，你觉得有斗志，那也不错。如果配偶也给不了自己能量，怎么办呢？那只能期待一次重大的事故或者一个事情发生，然后大难不死，你会发现我要好好活一回。 哎呀，人生多么精彩啊！ 对呀、 人生真不容易，所以啊，最后还看你运气好不好。 一定要开启能量，你开启能量之后，英语学习就变得超级简单。 这里的功夫哲学里面套有一句广告词，就说放弃的理由千千万，前进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热爱。 热爱 ，love it。 Paul 继续说。别担心师父，我永远不会放弃的。他还安慰师父，师父就是恨不得让他现在马上走。 嗯， 他说别担心师父，我永远不会放弃的。 Don't worry master, I will never quit. Don't worry master, I will never quit. Don't worry master, I will never quit. 信誓旦旦、 别担心，还告诉人家别担心啊。其实师父就想让他赶紧放弃啊，然后看到他就烦，所以大家读的时候可以试一下啊，这句话其实跟上句的情感是承接的。Don't worry, master, I will never quit. 啊，一定要吼，一定要向上去喊，因为我们每天其实都应该喊这种，我很开心，我很快乐，我的生活将会怎么样呢？非常美好， 充满阳光。 多说这些啊，没坏处。I will never quit. 多说这些啊，这就是非常好的。 大声流利的哈 ，But a real warrior never quits.Don't worry, master. I'll never quit. I will never quit. 啊，就这种感觉。 哎，你真的要是大声说出来以后，你发现自己信心增强了，这就是语言的力量。 嗯，那么其实呢，就是我们说不放弃的人呢，他内心是不纠结的，他是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向前进。而向前进的人是只有一股能量，就是向前进，他往后退的机会其实是不多的。 他已经给自己断了后路了。 所以成功的人有一个特质，就是断后路。 根本没有， 只有一条路向前走。 对， 所以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这么讲，他说：“哎呀，这个李老师，我觉得我的问题就是我的选择太多。”我说：“你就选择太多，这就是真的是最大的问题。” 选择太多很毁人的。英文中有句名言说：“你不能一个人不能同时抓住两只兔子。” 嗯，这话太有道理了。所以呢，我们说 ：“It's better to know everything of something instead of something of everything。” 不要什么都搞，把一件事搞明白最重要。 你看 Paul 他就喜欢学武，别的他也不喜欢，所以就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不放弃。 没错 啊，确实很能激励人。然后接下来这几句话就是盖世武侠看热闹了。盖世武侠的这几个热闹是这么看的，首先是 Tigress 说 If he's smart， 如果他够聪明的话， He won't come back up those steps， 他再也不会踏上这些几台阶了，因为他当时已经被师傅给甩好远了，已经甩出去了， 甩下台阶了，已经是 甩下台阶了，就看他自己还有没有这个能量再重新爬回来。第七句 If he's smart he won't come back up those steps， 哎呦这句话好冷静啊，再听一遍 If he's smart he won't come back up those steps， 好沉着冷静啊。 对啊，配音演员是 Angelina Jolie， 所以他就是他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一个人啊， 酷酷的哈，高冷型的女神。 对呀、，If he's smart, he won't come back up those stairs。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看这句话说的时候，他是稳稳当当说的，稳稳当当说就能把这句话说下来。所以我们看这关键词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也有 smart, back up, come back up steps 啊，就这么几个关键词啊，整体是降调，很沉稳啊。If he's smart， 注意 if he。连读 If he's smart T 是爆破 He won't come back up He won't come back up 注意连读 Come back up back, Won't T 是爆破 He won't come back up of those steps Back up those steps Back up those steps 你看要注意 TH 在这里的读音、Back up those、Put those steps、Those steps 是一个 S 音、Those steps Come back up those steps、 Come back up those steps 对 是怎么念的，这个英语的短语很有趣 come back 完了吗，或者是 come up 也完了吗、它加的是 come back up， 就跟那个 come on in 是一个意思、多加一个词语啊，都重叠它的这个意境 come back up、不仅是回来还要是回上来，因为它要爬台阶上来、所以更加的形象。再来听一遍哈，这个非常冷静的表达 If he's smart he won't come back up those steps Come back up those steps、 If he's smart he won't come back up those steps、 您看他的声音和音调也不高哈、为什么你就觉得他说这句话很有力量呢？ 那 Tigress 配音演员很有力量，本身这个 Angelina Jolie 就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女人， 有气场， 她特别有气场啊。他曾经说的话基本就没有几句没气场的，他话不多但每句话都挺狠的啊。对，这个曾经他也威胁过 Panda 啊，威胁过 Panda If you have any respect for who we are and what we do and you will be gone by morning， 如果你还对我们有些尊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希望你明天早晨给我消失。说话真的不留任何情面，很冷、天蝎的感觉。 哎，这 David 老师研究范围还挺广、再听一句啊 If he's smart he won't come back up those steps， 哎呀不得了啊！说到这种话的时候那边还打得一塌糊涂呢， 没有，是他是摔得一塌糊涂、 Monkey 这个时候说 But he will Monkey 却说 But he will But he will But he will But he will 啊，这个人是 Jackie Chan， 他说这是成龙， 对，成龙配的他、 But he will， 再听一遍 But he will， 是他的声音哈、But he will 什么意思呢、就说他会的， 是的、 他会， 对，会回来的。 好，这个时候 Viper 是 Lucy Liu， Lucy Liu 是刘玉、刘什么来着、 Lucy 我只知道 Lucy 霹雳娇娃的其中的一个女孩、 对对对、 He's not gonna quit is he， 带着一点好奇和猜测， He's not gonna quit, is he? He's not gonna quit, is he? 对，这个很漂亮的一条蛇啊，他的声音也跟他的这种感觉是一致的啊，非常的优雅，非常的漂亮，对，并没有给人一种威胁感， 对、 很有女人味儿， 一种细长和狭窄的感觉。He's not gonna quit, is he? He's not gonna quit, is he? 同样是两个女性，这两个女性就完全不一样。 对、 Tigress 就带着一种压抑的感觉。 Tigress 要有一种力量感， 力量感， 毕竟她是雌虎嘛，虎啊。 然后 Viper 是那种，哎，稍微还有点轻松。He's not gonna quit, is he? 再听。 He's not gonna quit, is he? Easy, easy. Easy. It's not gonna quit. Not gonna quit. 这个 quit 大家一定要读好啊。 嗯。 不是 quit, 是 quit. Quit. 士气爆破 Not gonna quit. Easy. 嗯。 好，最后这个看笑话。看笑话不嫌事儿大的是 Mantis、 啊、是 Mantis 那个笑声哈、 嗯、 He's not gonna quit bouncing, tell you that He's not gonna quit bouncing 不放弃他是不怕他怕是不放弃弹跳吧 对 因为 Paul 那个时候在那儿等等等等等每级台阶都在跳 对 He's not gonna quit bouncing, tell you that Tell you that 的意思就是、嗯、我把话放这儿了你放心吧肯定是这样的 Tell you that 就是很旁观的一种感觉，没什么责任心啊，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啊。对， 三无人员， 三无人员， 三不人员。 而且他本身也演过这样的片子，就是跟一个女生意外怀孕，结果呢，他就是扮演成了那种最后还要担当的人，结果客串起来，这你就说本来一夜情吧，最后哎，他担当了，他俩人就这么走到了一起啊。他是另外一部片子。扮演这么一角色我倒是记忆很深刻 哦那在这里呢他就是扮演的这种 Mantis、嗯、 这是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嗯、 他是不会放弃弹跳的你放心吧然后他觉得很好笑落井下石 He's not gonna quit bouncing till then 哎，注意这个单词 bouncing bouncing bouncing 的读音、 嗯、bouncing 元音要饱满嘛对所以 He's not gonna quit bouncing till then这个一个人一个音质一个人一个性格特点所以他这种感觉他很 man 这其实真人看起来并不 man 是一个小胖子卷毛啊，然后这个不是演员当中的帅哥真正的完全是黄渤那种类型、啊、对所以不是对黄渤也挺棒的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反正就是不是你们主流的心目中想象的那种演员的感觉 有自己特质的 对就是很暖暖男的感觉嗯 再来一遍老师再模仿一下 嗯 He's not gonna quit dancing till then He's not gonna do something、 嗯、 这几句话里面都出现了这个句型 He's not gonna do something He's not gonna do something、 yeah. 希望大家学完这篇文章以后也能把这个句型记下来、 嗯、 他不会做某事 He's not gonna quit He's not gonna do something、 yeah. 好这四句话我们再来听一遍哈每个人每个大侠都有自己不同的语音语调 If he's smart he won't come back up those steps But he will He's not gonna quit, is he? He's not gonna quit bouncing, tell you that 还要吸口气再笑在笑 是、嗯、旁边的 Viper 有点不高兴啊所以就发出了那种嘘的声音啊 好来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哈今天的这个运动中的说话气息要如何把握呢 运动中的说话气息要突破关键词在其他的地方足够弱在关键词的地方把气息给足这样的话呢 to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 对这样的话你把劲儿用到点上 对 人家一样听得清楚 就是运动气息中本来气息就已经不足够了、 嗯、 但是还要把话说清楚怎么办呢唯一的方式就是突出主词 对 你最想强调的词一定要把所有的气放在那个上面 对 其他的弱化一下都无所谓 嗯，是的对 这样你才能够在运动当中能够把句子说得清楚意思也传达得明白 没错 嗯， 嗯。 那么功夫哲学那就是永不言弃 对用你对一件事情的爱来去表达你的坚持记住了放弃的理由千千万万前进的理由只有一个人最需要的就是个理由这个理由要有了你就有了一切 有了一切有了前进的动力 对 好把今天这个情景再听一遍 Step forth The true path to victory is to find your opponent's weakness and make him suffer for it. Oh, yeah! To take his strength and use it against him until he finally falls or quits. But a real warrior never quits. Don't worry, Master. I will never quit! If he's smart, he won't come back up those steps. But he will. He's not gonna quit, is he? He's not gonna quit bouncing, tell you that.

the perfect lover. All the harmony went falling out of key, so now you gotta find another. Now you're talking crazy, saying that you made me like I was your Cinderella. You and me are through though, watch me hit it solo. I'ma do it a cappella. Upon a time, I met the perfect guy. He had that Colgate smile, he had that suit and tie. Mama always said, get a rich boyfriend. You don't gotta love him, girl, you can pretend. You bet I totes believed her, yeah, every word she said. Thought he was gluten-free, but all that I got was bread. Mama always said, nice guys finished last. Beat him at his own game, honey, take the cash. Ooh, and what a lucky girl you will be. But no, he didn't do jack for me. And if the magic ain't right, time to walk. Used to be a baby, used to be a lady, but you were the perfect lover. All the harmony went falling out of key, so now you gotta find another. Now you're talking crazy, saying that you made me like I was your Cinderella. You and me are through though, watch me hit it solo. I'ma do it a cappella. I'ma do it a cappella.